却红尘艳福。在府前打坐，回头观见吴用，一般军事神像，为何欺善怕恶？听声宣战，只因他望天子为有地府许下大愿，要往西天拜佛，取经回朝，设立坛台，超度众魂，使我情愿替此一望。近来荒岛之里，不免上朝求此施下通关恩品，即日启程便了。 好、啊 年占洛阳，收得瓦岗众豪强，可叹恩公秦琼丧，寡人日夜不安康。故大唐天子贞观在位，应有地府虚下大愿，讨得僧人权杖，道法高强，愿替寡人往西天拜佛取经。今乃黄道吉日，命他前往。徐皇兄，玄奘可曾宣道？ 现在殿中候旨， 宣他上殿。 禀旨，万岁有旨，玄奘法师上殿。 领旨。臣启动难成功，一念慈悲便是佛。平生玄奘见驾，元皇万岁。 平身 万万岁。 此座 谢座。玄平身上殿有何玄意？ 此番往西天取经，但不知宝藏真经就在何处。 启奏万岁，想那宝藏真经现在西域印度，返往宫内。 向那西域印度路途遥远，只恐法师不能经受跋涉之苦。 万岁是哪里话来？为求圣灵，平生万死不辞。 难得法师一片虔诚，故奉请玉帝赐法名唐三藏。 谢万岁隆恩。 天老玉帝孤心不安。 万岁呀。 Thank you. 此地 请不吝点赞 Thank you. 不见好来 下是丞相送。 此番玉帝去西天拜佛取经，为国辛劳，故理当相送。临别赠言，玉帝听了。艰难，姑娘你何年你投宿在安关，此缘姑娘你夏日受子冬日受寒，传的是此去能日缘去到了真经几变幻，那时节孤林中僧人起把真经那念，才知晓那西方的佛祖法理无法变，玉帝你才算是功德行圆满王公一代国师。完了

再请欣赏《清官策·管义》这场戏里的一段唱，于魁智扮演寇准。

了。